同学、各位老师，2013课准时开始。那我们赵老师也出席，我们是日本的朋友也出席。今天好像我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十几个城市的朋友，我杭州、南京、江阴、张家港。温州、惠州、桂林，这个北京，这个还有数不过来的一些记忆不太清楚的一些朋友，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家对古琴的热爱，古琴艺术的魅力，对这么多的朋友。不远千里百里的赶到这儿，那也反映了我们音乐学院举行这场活动的意义所在，对大家的一种吸引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天两位主讲人，一位是张华英，待会呢还有戴维两位老师，这两个人简介上面都有，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对这两个人的接触呢，就是大概和在座的同学朋友老师啊还都有些不同。这个张华英同学对我来说是我的同学，在座很多人是个老师，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的音乐学的史的教学。对我来说呢，从不从事音乐工作开始，然后读本科，然后读研究生，然后再读博士，最后都到博士后。这一点各位这个精神我觉得是太值得我来学习了，所以不要以为我不是搞音乐专业你就一定不如搞音乐专业的人，不是。而此位大小姐正说明这个真理。待会儿第二个讲的是戴维，戴维呢跟那名字有关，这维微小啊，自为莫及的感觉，他一向也只为自己把自己看成是个微小的这种人生。可是呢，微小的是字面，他的人生呢，这确实非常巨大。在教学中间担任的角色，在研究成果上的出彩。培养的学生，你们的简介里都看到了，这十几个学生都得过一些奖，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应该学习的榜样。第三点，作为我个人的感受，我有两个感受，一个是我是老农，一个很普通的农民的感觉。一个知识文化层次不高的一个工人的感觉，什么意思？像这样的两类人，当他们的子女有成就的时候，你们去想想，你们这样档次的父亲是什么心理状态？见到邻居都会说：“啊，我儿子，啊，我女儿，啊，我在清华读书，啊，我儿子怎么怎么有研究成果。”各位是这样吗？我就是这样，因为我看到了同学一辈的人一种成长，一种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是个老农，我是个工人。第二，从事业角度来看，昨天在座有的同学听到了吧，张子谦先生有一句话，他的老师说，孙绍陶先生说，你要有出息，你没有出息可不如我，就是没有出息。 各位，当时我听李凤云老师讲这课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因为张子谦先生对我就这样说的，他用他的扬州话说，你不如我，你没得出息。这是当今老师该有的胸怀。各位，那我再插一句不太好听的话，有如此胸怀的老师当今并不多，这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我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呢？从事业角度出发，我们事业，比如说我谈你60年，如果我是在座也要谈60年到我这水平的话，各位，这是人类的没落，这是人类的没出息。艺术必须要时间积累，没有时间积累的艺术是比较浅薄的，但是你非得要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也要积累60年、70年吗？这不是落伍了吗？你要积累，你可以有20年、30年积累，可用不着像老师那样的60年、70年的积累。所以说，这是要每个人的奋起努力的一种结果。那么今天我们这两位年轻的同学，两位学者吧，年轻学者，可是在短短的年岁过程中间，却是积累了那么多丰厚的这种学养，这是又是值得我们老年人要学的。所以回归到最后一句话，活到老学到老。好，我们下面开始张华英的报告。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这个我今天这个首先谢谢龚老师。首先，我因为龚老师学了很多年的古琴，那么这个很多关于琴的很多认识，其实也是来自于老师啊。那么这个另外呢，我现在上海音乐学院提供这么一个讲堂啊。那么我这个题呢，就是关于20世纪以来古琴音乐的历史传承与变迁。那么实际上呢，跟我另外一个顺带古琴的研究两题，当年都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提交博士后的进展前的两个选择报告。那么顺带古琴的研究呢，当时进展的时候，老师们都觉得这两个题都特别好，但是建议我做顺带，因为顺带他们说能做的人比较少。这个20世纪呢，很多别的人也可以做。那么等我博士后出站以后，所以我又花了几年的时间做了这个题。那么这里面呢，因为涉及到其实这个题啊，如果从一个论文的选择来讲，我们其实是不能这样选，因为这个题太大了，涉及的问题很多。那么我自己呢，就是今天啊，就是这是一本专著，是宋代古琴乐研究呢，是国家图书授课文库，这个很多同学跟老师可能已经看过，我的那可能没看过。那么中央书局出的那个，是一个古琴乐的专题。那么这个呢，是等于是这个我在博士做出站以后另外做的。这个文字部分呢是30多万字啊，这个图片呢还有200多张图片，是这个国家哲学社科后期资助的一个选题报告。这个那么也是由中央书局，可能再过个几年吧。因为本来是可以出版的，但是呢，我因为对这里面觉得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补充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没有打算马上出版，可能还要做比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啊，所以呢，这个是这我简单就先介绍一下啊，这后面还有个资料目录。那么我在讲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选题，里面还涉及到，如果是音乐学的同学呢，我觉得你们还有很多可以往下做的空间，我只是做了一个概要。那么我先介绍一下琴学这个学科，这个呢是先一个我先古琴的这个情况呢，我不用介绍，大家很多都是学琴的。那么在传统音乐的研究里，它琴学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学科。其实在古代，我们讲现在的民族音乐学、乐美学，这些当下很热门的学科并没有，但是琴学它确实有自己的一个学术传统，而且有特别丰厚的一些理论文献的，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世界。 但是呢，比较遗憾的呢，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学院专业学院，我们也没有琴学这个学科。那么也有很多人问过我说，怎么建立这个学科？我觉得呢，建立这个学科呢，其实跟学术的关系并不是太大，因为当下的这个客观的实在一点讲，就我也经常，龚老师也知道，我经常说真话。这个一个学科的建立，它可能需要更多的是学术之外的东西，因为当下是一个官本位的一个体制，所以呢，可能需要有些行政权力。所以呢，你学术方面的成果再多呢，可能还是比较困难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这个呢，但是上海音乐学院呢，他们是比较重视这个琴学的，这个是很好的。那么我介绍一下琴学的研究范畴，包含了琴史、琴曲、琴歌、琴律、琴调、琴谱、打谱。琴器就是器的物质的层面，包括了制作、鉴定、变伪、修复，包括琴论、琴派、琴源、琴的技巧啊、指法。那么其他方面的古琴跟传统文化的关系、古琴的教训传承的问题，以及古琴在当下的生存状态、发展和保护的问题等等。那么再把它这几个层面，那么这几个层面下面都有很多的分支学科，那么再给它梳理一下呢？它包含了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古琴，就是琴史、琴论、琴韵，物质形态层面的古琴，就是琴器的层面，演奏和技术层面的古琴，就是指法、技艺、打谱，以及音乐形态层面的古琴，包括琴曲、琴律、琴调。那么关于琴学的研究方法这一块内容呢，我不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呢是自己试图在寻找把传统文献学的方法用到琴学的研究当中去，像目录、版本、教刊，比如把版本学的方法用到琴学的打谱当中，把古琴的这个传统文献学教刊的方法用到琴学的谱子教刊当中去啊。那么这个所以呢，文献学的方法可用之于琴学文献史料的整理，可以用之于对健存的古代琴学著述的考证和分析，以及对琴曲打谱版本源流的研究啊。这个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传统史学啊，有很悠久的历史，它建立了很系统的方法，比如史料的收集啊、史料的鉴别、史料的探源、史料的考证等等方面。那么这些问题呢，我先不讲，还有这个实证分析研究跨学科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主题呢，是关于20世纪的古琴音乐。那么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虽然到现在就短短100多年多一点的时间。那么这个时期呢，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从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艺术，一直到人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都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动荡和冲击。那么这个问题呢，可能大家只要生活在当下的人，应该都会有感受。我们传统社会，我在讲古代音乐史课的时候，我们古代音乐史就是1840年以前的这个古代史的话，我们其实在教科书上用了一个词，就是封建社会。我从来不在课堂上用这个词，为什么？这个封建社会，这个社会阶段的划分是马克思的划分方法。我觉得这样去一个贴标签的方法，去把我们古代几千年的社会用这样一个标签去贴呢，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呢，但是呢，古代社会因为封建，中国人我们封建的概念，在封邦建国的意思，这个我们中国人的封建社会，就狭义的封建制是始于西周时期啊，终止于秦朝。秦朝从秦始皇开始建立郡县制以后，我们狭义的封建制就消亡了。那么现在我们一般这个封建制呢，是从马克思的这个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那个封建的概念，是一个广义的封建的概念。那么用这样一个标签去理解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社会是不合适的。那么古代社会呢，虽然在这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它经历了像元朝和清朝这样有异族入主的一个社会，但是它整个的社会形态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更愿意用它用一个古代社会或者传统社会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这个100多年呢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经历了三个朝代啊，清朝啊，这个20世纪有清朝，那么有这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1949年以后啊，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其实呢，关于20世纪古琴乐的研究，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意识形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研究这个话题呢，还是会涉及到很多很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也是同样的，很多就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呢，我们也不敢去涉及。 可能涉及了之后呢，你的文章也不一定能发表，你的著述也不一定能出版，是这么一个问题。我自己呢也是写了文章以后呢，要发表呢就是要被删，然后我也不愿意删，不愿意删那就不发表，是吧？那么具体到情学，可以说呢是20世纪上半叶是保持了一个传统的面貌，但是下半叶呢是发生了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那么这段话呢是在《申遗报告》里面的，因为当年我也参加了古琴申遗的工作，它是让我们回答古琴在20世纪面临的一些危机和压力。那么其实呢，申遗到现在是3年过去了，现在看看这一段话呢，好像觉得还是力度还是不够啊。20世纪的古琴的这个情况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外来文明导致的审美方式的改变、西方音乐教育体系的影响、传统文化精神的示威啊等等，这些方面，这几个呢是以前的时候，就10几年前的时候写。那么我今天讲座的是4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民国时期的琴瑟和琴学活动，第二个是20世纪以来的琴派、琴人和琴学传承。再一个是49年以后的古琴的历史和琴学的研究，最后一个是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对20世纪以来古琴乐研究的影响。那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民国时期。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体的梳理，在书稿里面就写的比较详细。那么今天呢，我只是很粗略的给大家回顾一下。那么首先在这个民国时期，这个古琴的情况跟昆曲是比较像的，当时呢是因为战乱还有社会形态变迁的问题呢，很多国粹呢都面临着一种危机。那么当时呢是有很多富商啊，昆曲也是一样的，当时在苏州建立了昆曲传习所。那么古琴呢在民国初年呢也是在一些富商巨贾的推动之下搞了几次比较大的琴会。那么有一次比较大的琴会呢，就是怡园的琴会。那么我们讲这个苏州的这个怡园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园林，就是说我们讲一座园林，假如说它没有这些飘荡在历史空间里的这些逝去的人，假如说没有这些人们的故事，那么园林它只是一处风景、一丛花草、一所房子。但是因为这些园林，它跟这个，尤其是江南的园林，它跟这个人们有的很紧密的联系，使得呢，它给这些园林呢增加了一种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内涵。这是怡园，我们弹琴的人应该都去一下这个园林。那么这个怡园呢，它是在清朝的时候顾文斌建造，他苏州人，在浙江做了几年官，后来辞官以后呢，回到老家，到苏州以后呢，请了几个画画的朋友。设计的非常小，但是很精致。那么到顾城呢，因为他身体不太好，所以他父亲就让他学古琴。那么顾和义他们就是后来今年夏天我去苏州采风的时候，顾德王先生就是也参加我们的雅集，后来到怡园，然后给同学们讲了一下怡园的一个历史。他说他们祖上就他父亲他祖父都是会弹琴的啊。那么当时在怡园的两方面的内容比较重要，一个是古琴，一个是画。啊，那么这个是医院里面的破弦琴馆，啊，这个是因为他那个儿子喜欢弹琴嘛，然后就专门建立了一个破弦琴馆，还有一个石厅琴室，里面收藏了一张苏轼的古琴，这张琴呢现在在故宫望美，就在顾德王先生的姐姐家里，在北京啊，是苏轼的琴。那么门口呢有两个听琴池，啊，那么在1919年的时候，在这里搞了一次比较大的琴会。发起人是叶锡麟，当时有全国33个人参加，是5省11个地区啊，有15个琴家呢交流弹琴的。那么时间呢只有一天啊，那么这是当年1919年的时候怡园的时候的琴人雅集的，这个就是那个顾德王先生的父亲啊，顾和义先生。那顾和义呢，我们讲这样这个是1919年的这个怡园琴会的。那么当时还有一个长琴展，长琴展上呢，当时很多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些名琴都拿来展出了。那么，但是1919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因为五四运动开始，它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在那个时代，一方面是新学、西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有一些愿意保持国粹的一些文人，他们在坚守的这样一种。所以在怡园呢，它一直在延续的这样一种风雅聚会。那么到1937年的金曲琴刊上呢，有破弦琴馆听琴记， 他记录了1935年在重阳节的在医院的另外一次群会，这是1935年在重阳节医院群会的这个前雅集。然后这个这次雅集呢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这次雅集就在讨论金宇琴社的这个成立啊，就是其实是金宇琴社成立之前的一次比较大的群会，也正是在这次雅集上，大家开始倡议发起成立的金宇琴社。啊，那么我们讲这个遗园的主人，那么我说一点题外话，就是顾和义先生，曾经我以前写过这篇文章以后吧，有一个学生就问我，他说顾德煌的父亲，为什么他要自杀？因为他是在文革的时候自杀的。后来我说说起来这个问题就很沉重了。后来我另外写了篇小文章，那个就讲的顾和义先生之死。啊，这个因为顾和义呢，他是这个。他在这样一座遗园，他在1949年的时候捐给了国家，他们祖上传的到他是第4代。那么而且呢，这个顾家呢，这个藏画是江南是数一数二的，就叫过云楼。过云楼的意思呢，指的是这些收藏品都是过眼云烟的意思。那么过云楼里的藏画呢，后来在1949年的时候是几个卡车捐给的上海博物馆。啊，还有这个苏州市博物馆，现在上海博物馆的字画的半壁江山是他们顾家捐赠的，那么还有一些书呢是捐给了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市图书馆，都是一些宋元时期的课本，非常精良的。那么在文革开始以后呢，这个顾和义先生呢是被红卫兵抄家，他们掘地三尺，就是抗战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后来呢，他们家因为祖上都是画画的。这个宣纸非常考究，所以呢，这个宣纸都是明清时期的宣纸。那么红卫兵呢，把这宣纸拿出来，就是说让他这个写大字报，写自己的揭发材料。那么这个顾和义呢，被折磨的，就是他觉得这是一种侮辱。所以呢，就是后来呢，就写完这些东西以后，后来到晚上他是自杀了，跳河自杀了。所以顾德煌先生的姐姐啊，从他父亲自杀以后，他再也没有踏进过医院，因为这是一种很沉重的一种东西。所以呢，这是一座园林，一个故事。他也其实呢，在20世纪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啊。那么另外一次呢，就是1920年在上海的陈公武的群会，发起人是大家熟悉的周青云先生，还有史良才，就是《申报》的这个主编，这个史良才。地点呢是陈丰庐，这个陈丰庐呢实际上是周青云当时在上海新建的一个寓所。周青云呢是这个湖州人啊，他是江南的，一开始是这个丝绸商，后来呢是江南的很大的一个盐商啊，一个非常富有，但是呢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商，而且呢更重要他是一个文人啊。那个这次呢是3天的时间，2天是谈景，1天是讨论秦雪。那么周青云先生应该大家比较熟悉的，他不仅是这个做生意这个经商，而且更重要的他是在字画金石收藏方面的造诣非常深。所以呢这个是史良才啊，史良才呢是他死于1934年啊，1934年呢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申报是非常开放的，经常登一些骂国民党的东西。那么后来呢史良才是被蒋介石暗杀的。那么史良才的一个妾就是沈秋水呢，是弹古琴的。啊，沈秋水其实早先呢，她是嫁给了一个富商，这个富商呢后来死的时候留给她很大一笔遗产。那么她后来嫁给史良才以后呢，其实对不是说史良才资助沈秋水，而是沈秋水帮助了史良才，在申报给他这个经济方面很大的支持。那么后来这个史良才呢，在杭州就是给他造了一个秋水山庄，现在星星饭店一个配楼，就是当年史良才给他的一个房子。那么这个史良才死了以后呢，沈秋水就是吃素念佛，他也足不出户啊。那么这个沈秋水呢是会弹琴的，史良才的儿子史永根也是会弹琴的啊。那么所以呢，当时他也是对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一次的秦桧呢给予了比较大的支持。周青云呢我就不讲了啊，他是当时收藏琴书古琴很多的啊。那么这是陈丰庐琴桧结束以后呢，是搞了一个编了一个小薄薄的陈丰庐琴桧记录啊，里面记录了当时雅集的一些情况。那么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个古琴社，因为这些情况东西呢在我那个书里面呢是写的非常详细的。 那么有很多，我这里列的是一个大体的。另外我在书里面有一张很详细的表格，就是按照年代的先后参加的人、地点，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这个古琴社。这个登琴社的情况呢，已经不大有资料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得到比较早的一支琴社，这是1911年的，就是民国时期的这个南薰琴社。南薰琴社呢，实际上是傅雷根先生的父亲和他的伯父顾军和他们兄弟两个人发起的。那么这是民国以来就是我所看到的资料比较早的一个古琴社团啊。那么这个顾军呢是顾梅根的父亲啊。那么这两个人呢，他们的父亲就是这个顾玉成呢，就是顾梅根的祖父，北平老人呢是张孔山的亲传啊弟子。那么就是这个所以呢，他们顾氏家族原来是四川人啊，后来搬到长沙，他们是几代都是弹琴的啊。那么这张图呢，后来就是这个南薰琴社呢，后来就是说他是这个到1920年的时候，有几个人，彭子清、顾梅根、沈伯崇呢，到上海参加陈凤禄琴会，史良才呢是拥留了彭子清、杨宗济啊、王彦清、顾梅根在申报馆教琴。那么21年呢，我们讲山西的粤才馆呢，是请了一些人啊，当时的琴家到山西去，后来成立了元音琴社啊。那么这个音琴社呢，是在1917年，也是从南薰琴社，后来就很大一部分人呢就转移到音琴社。这个音琴社这张照片呢，在我那本古琴的书里也有。那么这几个人呢，当时也是音琴社的主要的人物。其实这上面的每一个人，我都做了考证。你比如像这个赵学安，赵学安后来到了民国时期，曾经在山西做过邮政局长。后来呢，但是在解放前后呢，他是在1944年就退休了。退休呢，就通货膨胀的时候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就生活比较困难。后来他一个儿子呢，是在三反的时候呢是自杀的啊。赵学安、蒋子坚啊、沈伯崇后来是晋琴社成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晋琴刊》上有很多关于他的这个写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彭子清啊，彭子清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呢是顾子清啊，顾梅根的父亲，顾敏清，顾梅根的这个伯父。那么这个呢，周杰孙是湖南人，周杰孙是个孝子，他父亲他母亲生病了，他就用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他母亲做药引子啊。这个周杰孙的后人在唱，也后来也找到了，现在跟他们联系上。那么这个呢叫这个姚沈山，这个人是长得这个跟沈伯崇关系非常好，他们是至交，他是跟这个沈伯崇学琴的啊。那么这个上面就这个人就是顾梅根先生啊，当时只有十几岁，18岁啊。这两个是顾梅根的两个堂兄啊。这个音琴社的发起人就是彭子清先生。那么彭子清的琴呢，是跟他父亲学的，就是彭家骥。那么后来呢，在晋琴社，后来跟很多其他的人当时都互相学习啊。他死于1944年，在抗战的时候死于这个云南。那么云南死了以后，他的追悼会呢，在张子谦的《超曼所记》里面有记载，就是是在抗战结束以后，在上海给他搞了一次这个。组了一次追悼会啊，因为他是晋语琴社当时很多社团的很重要的人。这个是沈伯崇写给姚沈山的一首词啊。那么当时音琴社的雅集地点就是长沙乐山的爱晚亭啊。那么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因为当时在山西啊，1920年的时候聘了彭子清，后来呢就当时在那儿成立了一个元音琴社，元音琴社是20年就成立。元音琴社的这个人呢，也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啊。那么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人叫赵并林，这个人呢，实际上呢，我也查了史料，这个在近代史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当时是山西十一厅的厅长啊，他非常支持古琴，他的儿媳妇、儿子都是学古琴的。所以当时山西能够在民国时期能够古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跟当时的这样一些人。也是有关系的。比如一个余和庆，我们在杨宗济的琴歌丛书里面能看到他的文章。他是宁波人，他其实是一个画学家，是那个发明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呢留学日本的啊。 但是他呢是也收藏了很多古琴，跟杨宗济学过琴。那么当时的这个身份呢是山西省的教育厅厅长啊，所以呢当时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讲元音琴社呢当时就是请这个周琴孙啊，去请了这些琴家在山西呢这个粤才馆教古琴。好，那么这个元音琴社的社员，这是国民党，这张照片在金武琴刊上，这是国民党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中将啊，这个打了很多胜仗啊。那么另外一次呢，我们讲在北京呢有一个粤云独乐琴节，这也是很有名的。当时说南有这个就是周青云的这个陈丰荣，当时北边呢搞了，在1923年呢搞了粤云独乐琴节。那么粤云独乐琴节呢，我在书里面有专门一节考证这个琴节的。这个呢，它是在民国时期是比较大的一个琴节。那么原来好多史料上都是说粤云独乐琴节呢，有的说在陶然亭，有的说是在这个北海公园。那么实际上粤云独乐琴节呢是杨宗济发起的啊，那么还有这个是张友鹤啊，那么这是杨宗济。啊，那么当时呢就是这个粤云独乐琴节呢跟一个人有关系，其实它的真正的地点在哪里呢？在这个粤云别墅，在今天的宣武区的彭二胡同55号。但是呢我去了呢，它已经房子已经拆掉了，原来就是也是王光琦他们、李大钊他们少年中国会的成立的地址，但是呢现在在一个一个中学里面，原来的房子已经拆掉。这个粤云别墅呢是为了纪念当时为了纪念管学大臣张百熙。那么这个人呢在近现代的这个教育史上是非常有名的，是京师大学堂的主管，慈禧太后的时候那么当时实际上呢是北京大学，就是前身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什么都是他颁布的。那么当时他死了以后，曾经想在京师大学堂，就当时的现在的北大里面给他立一尊塑像，当时他的学生跟朋友捐了好多银两。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时他其实非常清廉啊，后来呢就是他们后来这些学生跟这些同事看他的家人一贫如洗，那么最后把这些银子呢存到银行里面，想给他们家人补贴家用，结果呢他是1907年死的。那么1911年辛亥革命的宁浩全部倒闭了，所以这笔钱也没有了。那后来他的学生跟他的同事后来就在南城选了一块地方，就是彭二胡同55号，那么建了这个粤云别墅。粤云呢是他的这个号啊，所以呢每年到了这个清明跟他的忌日呢会去祭奠他，有一个他的画像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会跟杨宗济有交情呢？杨宗济的这个琴学丛书里面有很多有几首诗，路过京师大学堂写的诗歌，他跟也写到张百熙，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杨宗济之所以到了北京，就是这个张百熙呢请他当时到京师大学堂主管财务，而且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财务处处长。那么杨宗济是个很老实的人，他说他是一个贡生，他不是进士，他做不了这个职务。所以呢后来张百熙就让他做了京师大学堂里面一个普通的财务人员。那么杨宗济呢也是把这些财务的多少银子进多少银子出写得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有克扣的啊。所以我们以前的琴人都是非常干净的。这个那么这个当时呢去祭奠他，杨宗济呢在每年他的生日和忌日的时候会拿了古琴去。那么当时张百熙的很多朋友当中都喜欢古琴的人很多，比如像他这个爱新觉罗·余朗，他是清朝的军资大臣，当时呢也收藏了一些古琴，那么跟杨宗济他们都有一些来往。还有就是普同，当时红豆官主啊，就是都是这个粤云独乐琴节的这个，那大概前后搞了几次啊。那么这个是1936年在这个扬州史公祠，史公祠就是今天这个扬州的这个史科法故居啊，纪念馆了。那么当时的这个民国时期的广陵琴社在那搞雅亭，那么广陵琴社的发起人是孙少桃啊，这是张子谦的老师啊，他是1879年死于1949年，这是民国时期广陵琴社的雅亭图啊，这个是张子谦和这个扎西先生，这个刘少春先生，这两个，一个是扎太太，一个是张太太。 那么这是当年这个是宫城梅花的雅集的遗址。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在南京1935年成立了青石琴社啊，青石琴社的发起人呢有扎普西，还有徐元柏先生，很多人。那么另外呢，我们讲1936年，就是刚才讲1935年在这个怡园搞了一次京剧琴社的这个发起的一次雅集，创立成了京剧琴社，就是扬今日于山之琴风的意思，京剧。那么这个在1936年3月1号这次雅集呢，是标志着京剧琴社的正式的成立。那么京剧琴社原来最开始是在苏州。那么这是1936年，就是在为了纪念为了给李子昭先生做寿啊，这个搞了一次雅集，几个南方的琴社一起成的搞的雅集。那么京剧琴社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古琴社啊，因为它北京古琴研究会的活动呢，主要是在20世纪的后下半叶，初中代以后，而这个京剧琴社呢，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那么就是京剧琴社成立的时候，当时秦人由于山，另外呢去拜谒了这个严天池的墓。严天池的墓呢，当时是严天池的后人带了去的啊。当时那么后来在这个于山谒了严城的这个墓啊，这个墓碑什么当时。那么这是京剧琴龛。那么在很多的这个事迹呢，记载在张子清的《操办手记》里面啊。这个《操办手记》呢，我是很认真的读过的。里面有很多关于京剧琴社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史料，昨天李凤仪呢也讲，我就不讲了。里面这个里面他关于有的人很感动的，就是看了以后，就是在民国时期，当时就是淞沪会战以后，当时抗战，当时就是上海沦陷以后，当时他们因为有粤籍、新籍、延籍，延籍比较大。那有的时候粤籍他本来是人比较多的，但是呢，当时有很多呢，就是粤籍呢就几个人。有的时候新籍呢，就今天晚上就没人来，因为兵荒马乱的时候。但在那样一个年代，秦人他们依旧在搞雅集，古琴呢也没有断，就是说啊。那么1946年这个1月呢，当时就是抗战的时候，国民党这个国民政府搬到重庆以后，所以就成立了天风琴社。那么天风琴社呢，发起人是徐元柏先生，还有呢就是这个用天风的名字呢，是取自于杨廷武，他有一个天风的载名。当时的社址是在重庆的南直门早子寺啊。当时这个参加的人有徐元柏这个王旭辉啊，还有徐元柏的弟弟徐文静。那么这个是冯玉祥、高楼佩，因为高楼佩呢早些是跟这个这个叶思梦学琴的。叶思梦死了以后，他后来到重庆以后呢，是跟徐元柏也学过古琴的啊。那么这是高楼佩。那么在1937年呢，在四川还成立了乐和琴社。乐和琴社呢是另外一次比较重要的琴社。那么它里面有比较重要的人，就是裴铁霞先生啊，这个是李凡啊，这个是余少哲。那么这个裴铁霞呢，又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啊。这个古琴的人应该熟悉他，就是说他是这个这个光绪年间啊，文学立德，晚清的时候文学立德，学司法。那么回来以后呢，在这个四川做过四川省的司法司司长。那么后来就隐居了在成都，他是一个叫双南堂隐居。那么后来娶了一个小太太李文清。这个小太太的这个家里有一些古琴，那么后来她家里比较有名的琴呢是2张双雷啊，就是2张雷式琴，一大一小一对。那么在1949年，就是成都解放的时候呢，因为她经常被找去谈话，所以心里非常恐慌，不知道是怀着一种怎么样的恐慌。她在50年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把双雷琴也劈了。然后两个人呢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了啊，就是用双雷琴做了陪葬啊。这是一个。那么后来我在这个裴铁霞的这个孙子，他是北大的一个教授，他后来写过一篇小说，登在一个文学杂志上，80年代文学。后来就是用化名的方式写了他祖父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是曾经听李凡老师以前也讲过，因为他是裴铁霞的学生啊，这个讲过这一段的这个故事。这个王彦卿呢， 我们讲，另外我们讲一下，民国时期，古琴也开始进入高等院校。那么最早进入高等院校的应该是1917年，就是王彦卿在南京的高师教授古琴。那么这一次进入高师以后呢，形成了近代古琴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琴派——梅庵琴派和梅庵琴社。那么当时这个梅庵呢，这个是现在在东南大学里面的梅庵遗址，他是清代的一个书法家啊，这个文人。这个他的这个号叫梅庵，那么后来就是因为当时教琴的地方在这，所以呢叫梅庵琴社，这是古琴史上最晚的一个琴派啊，这梅庵琴派，这个是这个徐立春先生，啊这个是王生香啊，这个是朱元根啊，那么另外呢就在北边呢就是北大，1919年的时候也成立了音乐研究会，那么蔡元培呢是聘请了王璐，但是王璐到北大以后只有一年的时间就去世了。那么后来呢，请了杨宗济在北大教古琴。那么第二部分我讲一下20世纪以来的琴派、琴人和琴曲传承，因为内容很多，所以呢，我因为这是一本书稿的内容，所以用一个多小时呢，就只能很大概的讲一下。那么这里我强调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些流派啊，在我书稿里面，就是古琴的那本书里面都有介绍。那么这本书里面重点呢是在讲20世纪以后的这些琴派的传承的问题。那么这里我画了这个红字的，就浙派和余山派，因为浙派和余山派呢，我是觉得他已经小我了。因为浙派我很早就写过文章，我觉得92年我就写过文章，我觉得他这个宋朝的浙派到明代初期是浙派。徐门啊，对，那这个徐门呢，到后来呢是没有传承。那么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最重要的古琴流派是余山派。但是今天余山的琴人呢，跟这个历史上的余山派呢也是没有关系，没有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流派实际上已经消亡，这是我的观点啊。所以我的这个余山派，这个硕士论文《余山琴派研究》里面，后面写到余山派呢，因为他后来我找不到任何的这个传承。那么后面还有一个浙派的问题呢，就是后来讲这个春草堂琴谱的几个人叫新浙派，那么这个我老早也写过文章，我觉得因为春草堂琴谱编琴谱的三个人，他们不承认自己这个是浙派，因为他们不愿意古琴按照这个地域来进行分派，他主张古琴按风格进行分派，分儒派、山林派、俗派啊，而且江湖派三种。那么这个在春草堂琴谱的序言里面有，那么他自己都不愿意按地域进行分派，你们为什么要称他是新浙派的宗师呢？所以这个也是后人讨论的。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浙派跟余山派呢，说句不客气的话，他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就是国家级的古琴是联合国的。那么这个问题，它的这个又涉及到当下的古琴的一个乱象之一，就这些评价的，因为流派的这个产生有几个问题，一个是琴谱啊，一个是师承的一个体系，另外一个你要有自己的风格，还有就是代表曲目，就是你这个，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属于这个地区你就叫什么派，那么这样的这个你把它列为国家级非遗的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我们讲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面呢，第一批的好像是500多种还600多种，那里面呢有很多呢，实际上都已经是我们音乐史课、我们传统音乐课上已经消亡了的一些民间音乐的一些东西，都现在堂而皇之的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那么就是这个呢，浙派余山派呢，你把它列为遗录。还可以理解一点，因为它历史上毕竟曾经有过，那么还有一些国家级的非遗代表作呢是很不可思议，比如像去年的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的延伸名录叫大兴古琴，所以我就是上个月呢，就是我们学校开这个非遗的研讨会，我也就问了这个当时评审的人，我说你们评这些非遗代表作的你们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因为你这样子乱搞的话就会更加的乱，所以呢，非遗我在想，就是古琴虽然是联合国的非遗代表作，但它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的。那么非遗不光是古琴的问题，其他的这个非遗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因为很多历史上已经消亡的这些民间音乐的东西，现在都已经复活了。它为什么复活了？都是文化造假造出来的啊。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儿。那么这个，但是呢，我觉得20世纪呢有一个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古琴呢，就是因为情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多了，所以呢，就是另外一种这个流派的产生呢，它不是以地域的，而是以个性，就是风格特别明显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人，就是管平湖，我们更不愿意称他是九黎派，愿意称他是管派。原来王迪老师在世的时候，经常口头上说的是管派，啊，那么。这个吴景烈先生呢，我们现在更愿意称他是吴三吴派啊，他不是吴三派，而是吴三吴派，他是有24句两个，这个以姓氏命名的这个古琴流派，我在那个古琴那本书里面是这么称呼的。这是琴派的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按照个性风格来，不一定按照地域，因为你这个地域的话，古代交通不太方便，它一个地方一个老师在传承，它形成了一种派。那么现在交流话，你还非得说是什么什么派，这个没有多大的意义。那么24世纪的这个古琴的传人呢，就是我们讲广流琴派，当然它一直在传承，什么孙少棠、张子清、刘少春、林强先生啊。那么孙少棠这个我就不讲了。那么蜀派呢，它这个传承它也比较清楚啊，顾玉山啊，就是百灵斋老人，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他就从张景山那来传到这个一直清到顾美根这，这个呢也是传承比较清楚，就是余少的。那么岭南琴派呢，它是在这个有王景新的戊戌三皇琴清朝。那么岭南的这个琴人呢，近代呢是有杨新仁、赵建芬这些琴人啊，这个是那么诸城派呢，它是晚清以后才有的一个琴派。那么这个王禄，还有呢就是另外传到这个另外一支呢，就是梅安琴派啊。那么他王禄的学生里面有张友鹤、展成秋、张锦。那么展成秋呢也很有意思，他是其实呢也是在这个解放前呢，他是一个中学济南的一个中学教师，解放以后呢他不愿意当这个不愿意反对这个白话文，反对白话文以后呢，以至于失去了那个工作。失去了工作以后呢，就后来呢，就是跟他也不愿意接受学生的接济，然后呢就是吃豆腐渣啊，整天吃豆腐渣。他吃豆腐渣吃的，他觉得很乐意吃，他不愿意接受学生的这个资助啊。这个是张雨静啊。那么九余派呢，主要是杨宗济和他的学生啊。那么孔子清先生呢也跟杨宗济学过，那么还有李伯仁，刚才讲的李和庆、于心都是。那么最重要的当然是管平。那么九余派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广陵琴派这过来的。广陵琴派的呢，那么王冕之呢是跟这个广陵派的，就是编枯木残琴谱的这个和尚呢学过古琴。那么当时广陵派在后期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只传俗人，僧人不传俗人。王冕之先生呢，为了跟他学琴呢，是出家了2年啊。这是那么王冕之呢是传给了这个贾国峰，贾国峰呢后来就是这个乐音也是跟他学的。这个以前其实现在我们对乐音这个资料比较少，其实呢以前这个乐音呢是有男管女乐的这个称呼的，男管平湖女乐音，他琴弹得非常苍劲啊。当时他是岳家大药房的大小姐，就是同仁堂的，当时请了贾国峰就上门来教古琴啊。这是关中堂，这是杨宝元，那么梅安琴派呢我就不讲。梅安琴派后来另外一支呢是传到了台湾，就是邵大叔啊，这个吴宗翰那一支啊。所以台湾很多就是梅安琴派。那么我浙江呢，我不愿意讲浙派，我愿意讲是浙派啊。那么就是徐安白先生和这个张卫珍、孙敏堂、姚炳炎，他们都是浙江的琴人。姚炳炎呢，到后来40年代后期到了上海啊，那么他是跟徐安白学，这是徐安白。徐安白呢，也是天风琴社的发起人啊。这是56年古琴裁缝小组在杭州啊。那么这个是张卫珍啊，这个是金志奇、张卫珍和孙敏堂，这是姚炳炎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吴地，就苏州。苏州呢，因为我们讲浙派啊，他的一个师承不是徐安白的老师大修嘛。大修其实他不是浙江人，他是四川人啊，他是祖籍是四川的，主要的活动地点他是在苏州，那现在的墓还在苏州的灵岩山啊。那么这个他在杭州傣造傣族过很短暂时间的方丈。那么还有李子昭也是苏州这个四川人，后来主要活动呢是在苏州。 所以就这一个地区它并不一定是这当地的这个情人，所以你把它大修，你要称它是自我派的尊师，这个也有点儿对不对？晋江吴，那么吴兰孙他们原来是这个湖南人，后来呢主要是在这个徐州活动，所以是不是吴派，而是吴地的这个古琴的传承。那么另外是金陵地区有王生香、夏雨红，我也不愿意讲是金陵派。那么这个管派和吴派呢，它是一个以个性风格形成的一个，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的影响，这个对琴谱的影响是大的。那么管中无限制，无限制。那么第三个问题，我讲一下四九年以后的古琴的历史。那么四九年以后呢，由于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革，那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可以说呢，在是古琴发展比较好的一个时期，但接着就是开始了文革。那么我把它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前十七年，就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期，文革七七年以后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古琴在琴艺研究、人才培养、古曲整理是取得很多成果的。第二个阶段呢，文革十年呢，整个就是是给古琴呢是基本上是终止的啊。第三个阶段呢，是七八年以后以来，那么这个三十多年呢，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它一方面是古琴面临的一个古今啊传统与现代很多问题的这个冲突和交融，所以呢古琴你可以说它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一个时代，但是另外呢这个十几年呢主要是商业化和封闭主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世纪下半叶琴学方面的成果。首先呢就是五十年代它是在老一辈的琴家呢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在这个琴学遗产的这个抢救整理这方面啊。那么这个呢乔建中老师曾经总结过，他说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有个基地，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所，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啊，1954年就是一个北京古琴研究会的成立，一个人就张福熙起到了一个领袖的作用。那么这是54年，就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成立的，这是管平湖、杨一流啊，那这是张西啊，那么这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个普学斋、管平湖和张西，那么这是北京古琴研究会的首任会长是普学斋先生啊，那么这是北京古琴研究会成立的合影。那么56年呢，做了一次大型的古琴调查，这次调查呢对古琴的。我们今天老博章里面的大量的史料都是来自于这次的采访调查。实际上呢，就是昨天国鸿讲的那个就老录音的问题，其实老博章呢，因为我们一直看觉得老一代的琴家的印象是老博章那个就是标准，其实不是，老博章是当时录音，我们看一下，当时是录了86个琴家，262个琴曲，而这只是那一次采风。那么当时以音乐研究所作为一个据点，当时有很多琴家在音研所录音的，当然这些资料全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保存的。如果这些资料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听到的话，那是一笔很大的影响的资料，但是他们一直不肯拿出来，不肯宁愿让他这样，都多少年了，就这样你要去用它的话，它一分钟跟你收钱不贵的，就这么个情况。那么那一次呢，就是使得这个五十年代大部分，因为这些琴家在文革结束之后大部分都是不在，所以呢而且呢就是那一次的采风和调查呢是非常珍贵的，而且不光是音响，他还去了很多地方，一些传世的名琴啊，当时的琴人都做了一个调查啊。这是在安徽顿陆河上，这个是在南通啊，这个在上海，这是吴正平，这个是在武汉，就是有陈树山，这个是在四川有青城山，他们到青城山就是采访这个道士。那么这个是在成都，这个是龙琴坊余少和这七七年以后呢是古琴是取得了比较多的成果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呢，这个这以后的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讲了，时间关系了。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古琴呢琴学的研究呢，五十年代是比较重视的，但是现在呢，重表演化、专业化的这个发展呢，使得当代的古琴呢开始重演奏轻学术啊。那么琴学研究呢，没有形成一个系统 琴学的学科体系到现在也没有建立啊。那么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打谱。那么打谱呢，因为我博士论文是写古琴打谱的问题的，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打谱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综述，关于二十世纪打谱的研究现状的一个综述，从文献史料到这个到这个打谱方面都有一个有好几万字的一个综述。那么这里，那么主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比较多的这个打谱的成果，管编国务前任李年先生他们打了很多的东西。那么音乐研究所跟北京古琴研究会呢，曾经搞了四次全国性的古琴打谱交流会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届，就是当时叫琴曲八局座谈会周生旅记啊。那么这是第一届琴曲，这杨一流，这个是顾梅根啊，对，这个是这是第二次，第二次呢就不一样了，因为经过了文革。那么第一次我们看到的很多这个照片上的很多人呢已经不在了啊。那么这是第二届，八三年，就是八五年，就是这个是吴兆基李济啊，这张子谦，这顾梅根和这个景烈，就都是年龄比较大啊。那么这十几年古琴打谱当中主要的问题呢，我觉得打谱方法方面比较随意，那么原来这个谱次的校勘方面也不够严谨，因为在琴人打谱当中随意改变音高指法的呢是普遍存在的，有的呢受听觉习惯的影响的习惯去改动原谱，把原来的一些变音变化音改成五声音阶当中的音高，这个问题呢是普遍存在的。另外呢，琴乐打谱呢它是需要建立一个学术规范的，使得我们的这个打谱的成果呢对研究古代音乐史更具有一个学术的价值啊。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明确古琴传统原样保存的一个重要性，明确传谱跟打谱之间的一个界限，传承和创新的界限啊。这个那么我们讲为什么现在的这个打谱成果，而前辈琴家的打谱呢他们是具有一种示范性的意义，因为那一代的琴家呢他们长期浸淫在传统文化的这个学养当中，他们是传统琴人的最后一代了。那么现在呢，随着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文人阶层的消亡啊，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衰落，所以呢随着那个时代文化精神和文化命脉的一种消逝呢，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古朴恬淡高古醇厚精神雅致的情景呢也成为了一种这个呢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和悲哀。那么新一代的琴人，有的前辈琴家没有的很多的优势啊，但是呢这个管平武先生他们那一代琴家的打谱，他们从审美意识风格流派乃至具体打谱操作过程方式都纯粹的继承了古人的传统啊，所以对今天的打谱呢他们是具有示范性的意义的啊。当然就是内对的琴家也有很多问题，就是关于打谱当中改变这个改动这个谱制的这个问题也是要引起重视。那么演奏跟传承的问题呢，是古琴呢开始二十世纪由修身养性的艺术呢转变成舞台艺术以后，改变原来的丝弦为钢弦，采用了电声扩音啊。那么古琴呢广泛的用之于舞台表演啊，也从原来的演奏的方式呢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么这个但是呢这种演奏方式的变化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呢是古琴跟小乐队的这个伴奏，对吧？当时这是管平和朴学斋，那么这是朴学斋和吴景岳先生的一个古琴合奏，这是在正先礼堂演奏，这是扎布西唱大江都市，旁边拍板的这个是林通国先生，这是58年就是国庆献礼。那么琴曲创作方面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1966年之前的啊。那么这一个时期创作的移植和创作实际上也不包括创作还包括移植，主要呢是收入了这个前17年的古琴作品是30首。那么这个时代呢主要是受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主要的作品呢都是要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共产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管平武先生还有一直过一首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那么这个创作曲呢这个像公社之春歌唱共产党，那这些谱子都有都在琴曲新生里面啊。这 这个管平武先生也创作过《人民这个乐诗言》，这是普学斋在这些礼堂谈的色缘都是向阳花啊。那么还有一张管平武先生谈的《永远和毛主席在一起》啊，1963年，这是余少哲《月景歌声》。第二个阶段呢是1977年以后，1977年以后大家就比较熟悉，我就不讲了。主要是有一些专业作曲家参与琴曲创作之后呢，古琴在演奏技巧、乐谱性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这个发挥啊。那么这个古琴的这个创作呢，增加了一种新的语汇啊。那么比如像龚老师和徐国华先生合作的《梅园迎春风》，这已经成为现在大家都在演奏的曲子了，像三弦琴现在是很经典的琴曲。那李祥霆老师的《三峡船歌》的传统传统面晓得，这个金香老师创作的这个《楼兰散》，还有朱继尔创作的这个《江雪》，那么这个是第10交响曲啊，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整个曲子都是很高兴，很多很多啊。这个当然就是这几个曲子呢，大家比较熟悉啊，这个原因不讲了，这个曲子大家比较熟悉的。当然这些新创作曲呢也是有争议的，有一些老一辈的琴人呢不太认同，那么古琴界呢也有一些这个，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这个等待历史再进行检验。那么有一些新创作曲呢现在已经大家已经实际上随着时间它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创作曲它经不经得起时间的一个检验。那现在有的曲子像春风什么，它演奏的人已经，所以20世纪下半叶的古琴的历史呢，整个是比较曲折也很艰难的一条路，但是同时呢也有很多成果啊。那么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讲一下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对20世纪以来古琴乐的影响。那么文化变迁呢是民族乐学当中的一个词，它是由于社会内部制度或者结构功能发生改变以后啊，或者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那么古琴在20世纪呢，由于社会制度的这个结构功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以后，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政治制度的改变引起的这个文化变迁呢是比较明显啊。那么近代中国呢，我们讲我们传统有一门学问叫什么经学，那么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经很陌生了。20世纪呢，西学代替了经学，经学就是研究儒家的这个经典的这个经学。那么以前的这个传统学术主要是经学，那么经学呢在20世纪呢基本上也走向了衰落。所以呢20世纪它是一个新旧知识交汇的这么一个时代，它是一个古今之创世天地之变局的一个时代。所以5世以来的这个新文化运动，我们传统的道统学统文统都被解构了，它改变了传统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架构，旧的文化艺术受到了批判，并且呢它是以破旧作为一新的前提。那么在以后的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古琴都是作为旧文化的代表而备受冷落。那么古琴在20世纪以来面对的三大冲击，一个是1949年以前的战乱，一个是文革10年的这个灾难，第三个呢是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和当下的功利主义和学术泡沫化的问题。那么1949年以前的战乱呢，这个主要是战争。那么20世纪上半叶民国时期呢，这个战乱，这像京剧琴社很多社团在抗战当中呢，都基本上是终止活动的，或者活动就改变了，就是活动比较少啊。那么很多的传世名琴也在战火当中被毁坏啊。那么1949年以后呢，这个比较明显，有一部分的琴人因为这个社会地位发生改变以后导致的心理上的无所适从和生活上的困境，那么这个呢比较多，因为有很多琴人他在解放前在那样一个社会形态当中，他生活也比较稳定比较富足，那么1949年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份呢就是成分，你比如一个典型像杜云峰先生，就是他解放前他们家是一个世家，是吧，琴人世家，他父亲也是一个县长啊，他自己也做过湖南的县令，那么1949年以后呢，他马上就是去劳动改造，那么前后两次，50年代初期一次，那么第二次呢，文革又是10年啊，又去那个，所以呢，就是那么像这个展成秋先生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另外像这个 就是像还有呢，就是这方面像这个还有一些情人呢，就是社会地位发生改变以后，整个生活还比较困难。在张西先生的这个《受果节》里面啊，写了很多就当时他接触的一些情人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是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文革十年呢，这个呢是不光是古琴的问题，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所以古琴的问题，我觉得是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那么古琴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以后呢，文革呢，这是几千年以来古琴碰到的一个最大的艰难。那么我们对文革就是这一场，就是我们现在随着整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以后，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40多年前的那一场全民的祭奠。现在还有很多人还觉得文革它有它的好处呢，是吧？有些左派。但是尽管是文革的这种集体的记忆在流失，悄然流失，但是文革带来的这种创伤呢是存在的。这一场因为执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其实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引发的一场政治动乱，曾经使得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及其家庭疮痍伤重。在那段历史的背后隐藏着数不尽的血和泪，当年曾经有多少活生生的个人遭受到精神的屈辱和身体的摧残，更有多少本来很幸福的家庭顷刻之间变得家破人亡。此外呢，文革反右文革还使得知识贬值，人民扫地，使得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惨遭破坏。古琴呢只是其中之一，在那样一个疯狂的时代，样板戏和语录歌几乎成为当时音乐的全部。古琴呢作为风之秀的代表，造反派的极大的破坏。那么整个这个古琴呢，在当时老一辈的琴家因为保持和宣扬旧文化，遭受各种批斗和迫害，琴人的研究和演奏活动被迫停止。这个古琴文革前，古琴就光是这个，我们现在要找一张老琴也很困难。文革前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文革当中是很多很多的烧掉的。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和当下的功利主义和学术泡沫化的问题呢，我以后再讲。那么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对20世纪以来古琴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环境变迁导致的古琴音乐生存状态的变革，第二个是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对古琴的影响，第三个是传统文化精神式微，第四个是传统文人阶层消亡和当代古琴人文精神的缺失，第五个是商业化背景之下的琴乐危机。那么我的书里面呢是写了这几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展开讲，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简单讲一下，主要讲一下后面的两个问题啊。这个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呢，这个大家比较清楚啊。这个在音乐观念、音乐风格、表演方式、音乐功能、传承和教学方式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那么第四个呢，我讲一下传统文人阶层消亡和当代古琴人文精神的缺失的问题啊，就是我讲一下后面两个问题。那么古琴呢，就是我们讲传统的古琴，它是琴跟文人，它是一种我们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当中就是规划事物的这个形式，它是一种文人的时尚啊。古琴呢，它是文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是伴随着文人生活的一门艺术啊。古琴呢，它跟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呢是一脉相承的。但古琴的传承呢，它不仅是一种技术的传承，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但是近代以来，传统文人阶层的消亡和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这种人文精神的缺失呢，使得当代古琴的人文精神呢也已经慢慢没有了。那么琴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视之于道的一种精神，中国文人以道自正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精神，就是孔子说的视之于道啊，而耻不于物学的。孟子说啊，这个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啊。古之人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从者不善其身，达者见己天下。天下有道，以道寻身；天下无道，以身寻道。这是曾经的中国文人的一种这个精神啊。那么这一句话就是宋朝人张载的一句话，就是当然这句话被这个政客用了就开始变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泰人。啊，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自觉意识和潜在的一种反省。而古琴呢，注重修身的这种精神品格，也造就并传承了中国古琴独特的一种德性文化。啊，那么古琴呢，曾经是中国文人寄情潜性、追求完美人格的生活方式和独善其身、一世独立的一种精神象征。但是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啊，我们讲曾经的古琴呢，就是我们在琴声当中可以听到啊，这个他们自己心灵的激荡，看到人世的沧桑和世态炎凉，所有的忧愤与不平，都在那一种冲淡闲雅的艺术追求当中，化解我们具有审美意趣的一种人生解决。因为这部分呢，我发表过，啊，就是在艺术评论前年，就是两段，但是这两段呢，就发表的时候，就稍微做了个别的改动，因为我不同意删节，最后他就没有经过我同意，也删改了个别的字啊。这个24世纪的中国呢，有相当长的时期是处在一种贫困、战乱、内讧、文化封闭、社会转型之中。一些很有潜力或者已经很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因为种种人为的原因，转为沉默、凋零啊。这是20世纪中国最悲惨的损失之一啊。尤其是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很多次政治运动的洗脑，以及灵魂深处的爆发革命之后，使得他们几乎将传统文人特立独行的气质丧失殆尽，长期人格扭曲造就的这种自卑与媚俗的心理，使得他们时刻以社会认同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准，并时刻改造自己而求得与时尚和潮流保持一致。那么这段话我们用一个流行的一个成语，就是叫与时俱进啊。那么在结束了反右、文革等多次政治斗争以后呢，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20世纪的最后20年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将其人文精神丧失殆尽的2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20年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20年。击败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和钱的双重的佳节。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对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诱惑，表现出群体性的人文精神的缺失。他们一方面被权力腐蚀，成为权贵的代言和傀儡，一方面又被金钱肢解和裹挟，最后彻底的丧失灵魂和操守。如果说前几十年频繁的政治运动让人性变得暴戾和残忍，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这使人在对金钱的追逐中变得更为贪婪和自私。那么这个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纵观今日的中国社会，已经陷于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不少人曾经在毫无互惠的欺骗、抢占与掠夺之中，经济昌盛的表象背后，这是文化乱象、信仰缺失、价值真空、道德滑坡。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风气之中，中国传统文人正派率直、刚真实、诚挚、刚正不阿、不入世俗、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的为人处事态度，也难得一见。俗气、丧气、风俗、书卷气、精气、官气，逐渐侵蚀了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德。啊，当代情人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部分，显然也已经受到各种社会风气之浸淫。实际上这句话已经说得很客气了。为什么当代情人很多人根本连知识分子都是？啊，很多人就是根本就没，就是这个什么人都有。所以这那么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呢，使得学富五车早已不再为人所慕，好手从今、寒窗苦读不再为世俗所提倡，学理的严谨与森严、自知格物、明理存道的经典也不再成为风尚。中国文人保持操守传统的文化已被挤进了角落，市场经济的强烈影响使得当代情人开始了反俗化的认同，相当一部分情人在这种变化中价值观出现了变异。重利轻义、借利忘利的现象并不鲜见，在社会不良刺激的诱惑之下，有的情人欺世盗名、投机钻营、势利势故、趋炎附势。在现实社会拜金心理的驱动下，一部分情人深陷世俗、唯利是图，利用古琴音乐疯狂炒作、敛财、不讲诚信、欺瞒哄骗、追名逐利。 尤其是古琴艺术生意成功之后，琴人的社会关注度和个人地位大大提升，但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面前，却已经有不少琴人放弃了人格以及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有的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古琴艺术原有的及诗书礼乐为一体，琴道进入人道的艺术境界，正逐渐被功利主义利益驱使之下的各种古琴商业活动所带领。接风敬礼使得琴风浮躁，功利意识事实上已经戕害了部分琴人的精神与心灵，传统古琴的人文精神也已经荡然无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商业化背景之下的琴游者。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就是已经发表了在《艺术评论》2013年的第十期。刚才那篇是发表在2013年的第九期，就古琴生意十周年艺术评论月稿。那么我就把这是这个书里面的两小段啊，拿出去发。那么进入21世纪以后呢，在社会商业化的大背景之下，古琴逐渐从书斋体面走向大众，走向市场，从古代文人修身养性的乐器，转变为这个一部分琴人赚钱和追名逐利的工具。那么有些琴人呢，以普及发展传承保护的名义，对传统的古琴艺术呢重新开发，利用各种概念过度炒作，以追逐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呢，这几年来呢，这个古琴商业化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看得到。那么体现了第一个问题，我里面写了三个问题啊，就是节节攀升的古琴价格和永不滞后的利益关系。在那篇文章里面呢，我写了更具体一点，就是说这个琴馆、这个琴社他们有的或者古琴教学当中怎么卖琴，他们后面拿回扣的问题。那这个也是一个潜规则，是吧？那么这个就是看现在琴人的良心了嘛，有的还比较好一点，有的呢已经就是一点底线都没有。所以近十几年来呢，商业炒作大量在古琴产业当中的运用，致使文化的清高与琴的精神荡然无存，琴界也因此成了真正的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地方。至于坑害琴声、哄抬琴价、误人子弟之事，在各地多有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扯着市场的旗帜在古琴圈中混结的人，因为其活跃反而成了琴人的代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古琴如何能找回昔日的荣耀，一种建立在受尊敬与尊严之上的荣耀？古琴音乐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正性和繁荣的表象，但仅有这种量化的普及而没有琴的精神的传承，如此下去，学琴的人越来越多，但古琴失去的却是它的精神。我想想想看呢，就是这么古琴的问题呢，也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所以在眼下这个泡沫浮躁的时代，终究连古琴这样的乐器也未能幸免。如今呢，琴界越来越热闹，学琴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琴的精神却也渐行渐远。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宋代古琴乐研究当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认为琴已经消亡，就是赏识精神与文化传统的古琴充其量只是一种乐器而已。从这个角度而言呢，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古琴其实已经是一个消失了的昨日梦境。我那本书的最后一句也是这个。那么这是我的观点，我就是觉得当下我们的琴虽然很热闹，但是我们现在的琴呢已经不是原来的琴了，传统的琴呢其实在现在的这样一张这个狂欢当中呢，琴呢其实已经小了。所以呢， 挺沉重的 啊！我啊， 五味杂陈。 五味杂陈， 挺沉重的。 不是五味杂陈的，是市场。这个题目很沉重，很现实，耐人寻味，确实很真诚。真实，像这些问题啊，这次琴学讲座应该是一个重头的一讲，因为我呢经常有句俏皮话，我发明了一句电视广告语， 12个字，想出名弹古琴。还有呢，想赚钱做 电视， 可惜没有一家电视台用我的广告。所以说这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和一个现实。那么还有一个感受呢，现在我们下面一讲的主人还没到啊，戴维来了吧？没有啊？啊，好的，那我就留了空间，然后多说说。那个知识量的这个拥挤，各位能够把刚刚所讲的内容，你能够熟记的话，你就是个古琴家。因为这一段跨度100年，你要能够比较熟练的掌握着它，运用着它，那你说不是个专家了吗？第二，有些观点的犀利尖锐，当然张华英已经说了，这是他个人的一种看法，各位也多加思考。张华英对有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比如说曾经有一次浙派雅节，浙派啊，大家高兴啊，我们这个派是起于南宋啊，南宋有浙派的浙，再加上浙派的代表人物徐天明也姓徐，徐元拜姓徐，徐匡华姓徐，徐小英姓徐。当然的，我们的这派起于南宋，我们的祖师爷徐天明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场说：“那则非此则，那徐非此徐，徐天明根本不是你们的老祖宗。”那个浙派是指古琴独奏派，叫浙派。古琴善于用词唱的叫做江派，巧得很。那个浙和这个江都是浙江的两个字。那么大家要高兴啊！所以此人一说这话，搞得大家不知道如何接话。所以此人经常会搞得很多人比较尴尬的。所以我就用了句季羡林先生的话说，假话不说，真话少说。可是这个人呢，本来这个讲真话要多说，你看刚刚说了那么多的真话。所以说真知灼见，这是要有学问作为积累的，而不是凭空拿一篇文章网上的抄录转载就能成为学问的。各位，我们觉得是应该想的观点不同，可以有些自己的保留，但是自学的一种严谨的态度，这个是今天两位还有下面的戴维小老师都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接下来如何我们给张华英出点难题吧，有些什么问题可以来问问的。哎呦，好，还站在那儿的。好，来，各位动动脑筋，不要古琴几根弦这个问题不要出来啊。给张华英带点难题来说说。 首先谢谢张老师和龚老师，声音你听得见吗？ 听得见，听得见，你说。 那么听了张老师这一个讲座以后呢，有一个像龚老师说的我未达成，有个感觉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像这样一个末法年代，这一个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丧失的这样一个时期，就是两位老师对我们现在这样的学习者学琴者该如何去通过自己的做自己的事，可以建立一下已经不可逆转的这个时代上面能够建立一个 新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该如何去做的。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环境很严重，就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谢谢。 这个也能做什么呢？很简单的，就比如像我在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越是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越是要坚守自己的一种品格，越是在一个这个越是要自己能够，因为我们原来很早的时候，像我当年跟龚老师学琴的时候，那个时候学古琴的人很少，那么真的去学古琴的人，他可能目的就很单纯，就是因为喜欢，不像现在很多人他可能是有很多其他的目的的去学古琴的。那么我们在一开始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其实很失望的，就觉得怎么现代人怎么这个样子，他们学古琴怎么那么多目的跟动机。那么现在呢，我也能接受，就是说因为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什么东西都很浮躁。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就想就是说你就是你眼睛里的古琴，就无论外面的古琴变得什么样，就你自己眼睛里的古琴还是原来那个古琴，就是我还是古琴，我就是自己弹给自己听的，我就自己弹的，然后我也不会说通过古琴去赚一分钱，我也不会通过古琴去干嘛。包括我做琴学的研究，其实我也是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因为我在学校里是教中国古代音乐史，那么也开这个古琴的这个选修课，但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是教学，那么所以呢要做研究呢都是要用寒暑假，平时周末的时间没有课的时候，因为学校不可能说因为你搞研究就给你削减这个课时，那一点都没有，每周都得上完那么多课。那么上完之后呢，我觉得弹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个时候跟龚老师学琴的时候每天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练琴，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只能在完成教学以后，可能真的是很奢侈，有的时候学生也很多很忙，像我今天要明天，我今天晚上就得回上了北京，然后因为明天一早就有学生答辩，然后下午上午答辩，下午就有要上四节大课，然后接着到晚上还有小课，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周末能有点时间，寒暑假有点时间弹弹琴，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不管外面的社会怎么浮躁，你自己依然内心很干净很安静，然后你不受外面的环境的污染。我只是提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古琴现在的混乱曾经让我很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为什么？我觉得别人乱别人的，我弹我的琴，我研究我的古琴，就这样。 谢谢。 哪一位啊？有没有？哦，葛老师，这位是扬州的，扬州葛洪啊，你大声的说，啊，那你喉咙再大点， 喉咙再大点， 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二十世纪它是一个特殊的世纪，中国现代音乐是从二十世纪开始。那么有一件事情，我想请范老师给大家再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当古琴进入了现代意义的这个中国音乐院校里头，它对中国这个对古琴本身的发展，以及对中国整个音乐的发展，它应该有个意义是什么？现在所谓的民间派、学院派，这个龚老师已经回答过，这个不存在，有学院没有派，学院里面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你龚某人是龚某人，这个李某人是李某人，对不对？那么有自己的弹琴。但是这个民间的所谓这个中国传承在民间的，那么还有当进入了高校以后，它对这个古琴发展的意义，我想可以稍微强调一下，或者稍微再给大家说一下。 我觉得因为整个的二十世纪，就是因为从那个民国时期开始，就是在音乐学院，就是主要是就民国时期开始，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音乐的这个体系，我们在中国音乐学院上课的时候，就我们古代音乐史分成三大块啊，这个上古时期的一个雅乐时期，中古时期的一个歌舞大曲的时期，到近古时期的一个剧曲时代。但是呢，到二十世纪的到新音乐呢，就是说到晚清啊，到近代以后，就近现代的这个中国音乐呢，我们在音乐史的这个历史分析方面，我把它认为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个主要是这个一个新音乐的一个时代。那这个划分呢，我个人其实也不是特别赞成，这是王先生划分的，搞音乐学的同学都知道，我个人也觉得是很笼统的。但是呢，二十世纪以后的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新音乐的时代。那么古琴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乐器，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会受到西方音乐跟新音乐的这些影响，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在书里面有一节，就是西方音乐对古琴音乐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变化，因为今天这个没讲。那么它引起的这个古琴的教学理念啊，以及传承的方式都发生很大变化，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我们在古琴的保护方面，因为我们的一个习惯啊，就是说，因为到二十世纪以后，其实我们在历史上两次大的外来文化进入啊，比如有一次就是在隋唐五代的时候，那一次从南北朝开始的那一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当时很多外来的乐器都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国力文化的这种自信，自己的这种文化的消化的能力都非常的强盛。但是我们到近代的这一次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很弱了，所以当时呢就我们后来是被外来文化改造，改造以后呢使得我们这个传统呢已经慢慢开始消亡了。就是那么就是说我们古琴怎么办呢？其实本来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日本跟韩国，他们在保存自己传统文化方面是有很多的经验的，而且他们呢是一方面也是现代的东西非常现代，比如像日本，但他们自己民族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呢他保护得非常好。而且呢他保护的方式呢，就我们现在啊，就是这跟国家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文化政策方面，他就是现在比如像昆曲，他就是说你排那个传统的戏啊，因为那个有很多这个传统戏，就是都你都可以在舞台上可以排，但他国家不给你钱，你必须排新戏，那个然后他就给你钱，那么使得呢各个昆曲团呢就是排那种大制作舞台，但实际上那些东西是昆曲嘛，有的像话剧，有的就是很弄得很那个。但是呢这是国家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文化政策的问题。我想如果在日本，他不会搞这样的一种文化政策，就是你排这种新的东西他这么愿意花钱，然后你就好像我们古琴他现在也是你打谱什么，国家这个政府他不支持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政府投入。但国外它就不一样，它就是说有很大的经费的这个投入是给你去保护这个文化遗产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们 有 比较清楚。 好，你们还有没有？哦，好。 张老师您好，就是听了您的这个讲座，确实就像刚才几位同学说的是五味杂陈。因为，但是我在想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怎么样？就是像您说的，可能琴到我们这时候已经就是。之前的琴可能都已经消失了，资料都消失，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继承？我就想起两个例子啊，因为我在北京，我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就您说的李凡先生，我那时候到李凡先生家雅集嘛，因为以前那个就李先生雅集都在家里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李先生当时弹高山弹得非常之好，但是呢这种传统的传承，他的学生现在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想学琴的时候想找李先生弹的裴铁霞的高山，就是很难找到学生了，就是可能他们因为李先生去世了以后可能大家不弹了，可能就没有人弹了。再比如说我记得还很清楚的是我一个师兄当时到谢小平先生家演戏，谢先生当时把季侯钟就摆在桌子上弹，但是现在我在北京呢想找一个谢先生的学生听谢先生弹的曲子我也找不到了。所以就是可能我们现在会遇到这个问题，会不会未来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琴可能就没有流派了，可能我们以前这些老先生们他的学生们没有声音，然后呢可能就淹没在这个茫茫人海之中，可能我们的琴学就变成跟小提琴跟钢琴一样，我们只有一种声音或者我们只有几种声音，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可能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老先生还健在，但是可能我想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可能再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呢？想提一个这个问题给您。 这个问题呢，涉及到古琴的传承的问题啊，就是原样传承的问题。因为绝对原样的传承其实是不存在的啊。那么古琴的这个传承呢，它必然是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变异和流失的。那么这个呢，是不仅是古琴的问题，我们整个的传统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遗失呢，也是很无奈的，就是说你要去怎么办呢，可能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那只能呢就是说现在再加上呢，我们说这个老一代的这个琴人越走越少了，就是后面可以学的这古琴已经变得也越来越大了，就是龚老师他们这一代手上还留了很多这个老先生的东西啊，就有很多这个，那么再往下一代呢，就到我们这一代已经留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你再往下呢变得更少。所以我刚才最后一句已经讲了，就传统的古琴实际上已经消亡，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我觉得没办法。 我觉得传统古琴文化在我们心里，人类不管什么时代变迁，他心里头总有一个底线，总有自己的向往，这是前提。第二，前辈们的东西在，老八章刚刚举了很多的著作，受不及扎夫西先生的《纯见古琴却不记然》，600多万字都能找得到，还有很多的唱片网上都有，科技先进有它的双刃面，另外一面就对我们的学习有利。你现在找个乐音的唱片，你没有唱片，你到网上去找去。刚刚讲了乐音，我顺便多两句话，在老八章里头是不为人所接见的一个人，但是把老八章全部听完以后，你会惊讶的，哟，这是谁呀？沧海龙吟怎么弹的这个样子啊？再知道哦，她是同仁堂大小姐，是一个女性。为什么呢？我们再深入层次考虑一下，为什么她并名不见经传，而确确实引起你的注意呢？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以后再有机会啊，这个所以说有很多问题我们在于自身，我们要去寻求，也就是说你自身的标杆还在不在，如果你自己连标杆都失去了，那么对不起，汪洋大海里面就不停地去飘去了。然后我先回答你啊，关于学院派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我还有我那个讲座的时候，今天应该是主角差不多，我就想好，再来，我们再最后一个好吧，这个提问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啊。我们寻人启事了啊。 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才非常佩服您说的，不用话筒了，谢谢您。我刚才非常佩服您说的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观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大浪淘沙那么多流派，那么多东西，传承到最后，精华的永远是被保留下来的。我不太认同张老师刚才说的中国传统已经消亡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文化包括奇绝在内，它就是一匹很大的千里马，现在只是缺少发现它的脖子。我不知道这个观点对不对，张老师、龚老师。 你矛头所向。 讲过了啊，我已经用了今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阐述了传统古琴已经消亡了的一个事实。我觉得当下的古琴已经不是我们原来的古琴，就是说我写宋代古琴研究，也为什么那句话我搁在那本书的最后一句呢？因为写那本书特别感慨，那是传统曾经有过的古琴。然后你就是你关上门来做研究的时候，你脑子里的琴是那样的， 然后你开门出去，你看看外面的古琴现在是这样，那是原来的古琴吗？我觉得不是的。那么是到大浪淘沙之后会有一种什么呢？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认为是什么什么，那是你的观点。那么我认为，我刚才我也强调，这是我的观点，你可以不认同我的观点。你认为当下的古琴发展得很好，或者说古琴未来还有很好很好，也可以啊，这是你的观点。就我们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吧？嗯， 好。还有问题啊？那你是最后一个好吗？哎，真的最后一个了，下面不准提了。 时间好吗？因为下一场的时间马上就要。 不是，戴维来了没有？ 戴维在候着呢。 我就是 在候着。 说两句。 好， 我就说两句话，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就是说，其实刚才那个就是张老师说了很多这个。应该不是加成的东西，但是我个人感觉到其实很多东西也是在变好的，比如说琴家的地位还是比以前高了很多。另外一个就是文人虽然属性跟以前的那种传统不一样，但是现在的人我觉得更多的是把这个古琴当做一个音乐在看，尽管他以前的很多文人属性可能去，因为很多传统琴家他虽然是琴家，但是他不是音乐家。而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年轻的这一辈，他们更多的是把这个琴当做一种音乐来看，对他们弹的呢是比我觉得以前好的一些，尤其是在音乐上得到很大的提高。当然这种传统的这种人文属性的话，其实也是在消解的过程中再重新的一个构建吧，个人感觉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啊？ 应该这个问题他自己都解决了。 这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一样的，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好吧？今天讲座到这，谢谢大家。 各位，那么戴维老师已经到了，我们就休息5分钟。 十分钟太长了，我们前面 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啊，各位，自己掌握时间啊。